欢迎嚟到我叉叉呢条，我系杰德， 我系木日。 咁今日系2025年1月20日星期一，本来咧就以为冇乜嘢要讲，但系堂堂任天堂部新主机发布前嘅发布。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预告的预告 系啦，唔俾翻一集佢唔俾面噶嘛啲嘢，咁我点都要讲下佢嘅。最初啲人话1月10日，喂1月10日公布，喂冇消息咩都冇嘅，又冇预告咩都冇，诶唔会啊嘛？结果佢即系同你讲1月16日嗰日晚，一个钟头之前先做预告，然后即刻播条片出嚟，两分钟嘅。 如果你唔计之前嘅人爆料，佢系毫无先兆之下跳出嚟。咁虽然而家事后睇翻个爆料，应该系因为知道呢件事，所以爆出嚟嘅。但系大家都明白啦，呢、這个 Speed 2已经系有无数咁多料俾人爆咗出嚟啦。 咁就播一条两分钟、两分半钟嘅片。咁我假好快咁讲下嗰啲两分钟重点。首先，部机大咗一个码，大 iPad Mini 咁嘅 size， 8.53寸，就唔系好大啫，即系唔会话大到好似而家啲咁嘅攞单双手攞嚟都觉得重嗰啲机，大一个码少少啫。 因为边框好厚，所以个边框嘅对角应该有8.9寸。到九寸咗， 因为佢用应该系 LCD， 唔系薄框，唔系薄边框嘅。 因为个边框咁 Q 厚，你都估到应该系 LCD。理论上，因为嗰个渲染图嚟啫，理论上应该系个阔度同 LCD 版嘅 Sweet 系一样嘅，只不过系可能大家已经睇惯咗 OLED 版嘅，就会觉得佢特别地厚啦吓。 厚啲啦， 即系我要首先要提醒各位啦，嗰个系渲染图嚟嘅，系电脑。当然我谂大家应该知嘅，但系佢入边透露咗嘅资讯未必同实机一模一样嘅。咁我要提醒各位先。当然有啲嘢应该系唔会差得太远嘅，即系包括嗰个自吸式嘅掣啦。 嗱系啦，跟住咧就 最大嘅讨论点就呢样啦。 嗱，自吸式首先就系个手掣大咗个码啦，然后多咗个键，就是、个键用途未知。然后采用磁吸式，以前咧就咔一声向上下插去嘅，而家采用磁吸式。 金属铁轨之前系，而家就系磁吸式。虽然佢望起嚟好似一个放大版嘅 MagSafe， 不过就应该同 MagSafe 啱啱好调翻转嘅。MagSafe 嘅点解要做磁吸式？除咗潮啲咯，最主要就系为方便你唔使咁棘到嗰阵时，可以好容易地脱落， 唔会成部机扯咗嚟。 是但佢系调翻转，系唔会咁容易脱落嘅，唔会好似大家想象咁。 佢因为佢系有个锁嘅，即系嗱呢样嘢就 Sweet 大家知噶啦，手掣系有个锁嘅，你揿咗锁你先拆出嚟。而呢样嘢咧喺磁吸式都系有嘅，放心。有啲搞笑图画啊嘛，攞个手掣掟咗成部跌咗落嚟啊嘛，我心谂有磁吸式噶，你吐槽之前你睇， 即系唔单止啲，仲有啲睇到会觉得会拍断咗个中间嚿嘢， 唔会，更加唔会呢、這个啦。 更加唔会啦。 首先呢样嘢就解释， 依然系 MagSafe 嘅问题。你睇下 MagSafe 嗰个一样系咁嘅情况，撬出嚟冇讲你个容易跌出嚟先，掹出嚟嗰下唔会整个中间啲针。我唔信我又会整一个设计出嚟，如果你喺中间咬开佢嘅话，佢会断。呢、这个第一，第二就系以佢嘅深度咧，你应该咬唔开佢先啱嘅。 嗱，好简单，请各位拿出你手机上面睇下你个 USB Type C 头嘅插位，系咪有中间有块铁片啊？你几开听过嗰块铁片会断开啊？成个 USB 头都爆开又有，因为呢嗱呢个原理就你留意，你睇一条片就知噶啦。佢本身系一个榫位嚟嘅，个手掣嗰度咧系突咗一大嚿出嚟，跟住插去，咁咧你掰断中间就铁片，前提就系嗰个榫位嗰大嚿嘢咧。你都要掰断佢，即系话最大可能就咩咧？你主机个 mon 成个板俾撬开咗，而唔系话铁片断咗、嗯。你夹硬掰断佢啊！呢、这个设计系防滑设计啊嘛。 啊，以嗰个深度嚟讲咧，其实可以拍到好实嘅，其实好简单嘅啫。你想象一句巨型嘅 lego， 咪就咯。 你 lego 插咗落去之后，有时你要使吃奶力，你未必掹得出嚟，所以你就唔需要太担心佢话有啲甚至有啲会觉得佢系拎一拎就会跌。先唔讲佢既然有 release 键，即是话佢系除咗磁吸之外，应该有啲嘢，有啲机制 锁住嘅， 物理上咁锁住咗佢。边边嗰度有个圆盘嘅身份嚟嘅，我唔知道用咩方法扣住佢，但一定容易咗，唔系，但一定会扣实佢。 简单啫嘛，要扣就近啦，扣住就 系啊。而嗰、那个release 键都大只咗好多啦，因为用个 Sweet 都知啦，嗰、那个掣其实唔好揿嘅，非常地唔好揿嘅，抽出嚟好好抽，但系揿嗰个掣就唔好揿，所以佢而家做大咗，咁、就应该唔系任何功能按键嚟嘅。佢多咗个粒叫做 C 掣啊，应该佢就系特殊嘅shortcut功能啦，咁样呢、这个就反而冇乜事。而另一个都系继续系手掣嘅嘢，加入个套之后可以好似嗱，先讲啊， 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宣传片的一个概念动画，即是说只是表现了某些形象而已，不是说它有什么功能。 但有 当然 都不奇， 但有都不出奇，我知道这样头盔戴头盔发压两边很奸勾。 因为它其中一幕就是什么，两只 Joy-Con 就在 一起向前推， 就 在个画面滑来滑去，那大家估计就会不会有某些功能。有这个功能其实不奇的，因为有些独立游戏呢它真的预用 mouse 玩的，那有这个功能的话你用来玩就会方便很多。 应该是这样说，方便一些本来是电脑来的游戏，很有可能是独立游戏，因为独立游戏通常就在电脑上面搞的嘛。那一旦你的交互场不同了的话，那么移植难度是成倍飙升的，不单止是程式上的技术难度，你可能要重新设计一个交互系统，因为你由 mouse 操作变成 Joy-Con 操作。虽然你的 Joy-Con 某程度可以当成 mouse 这样去使用，有你在主界面那些地方你可以这样玩的嘛，但是你 用 Steam 啊之类的，你都发现最终都是不够你真真正正用个 touchpad 到 mouse 这样用的。那他要再进一步直接就可以当 mouse 的话呢，是一件好事来的。那么你一个这样推出的原因之一，除了之前爆料之外，就是那嚿望似有一嚿类似光学透镜的东西，就有些像那些很廉价的光学 mouse。我讲的廉价啦，是因为主要是因为相对于我前面那两只，我手上那两只来讲。 够啦，我真就是。 总之它用到啦，即是你都不会指望它很漂亮的啦，即是而且那个形状你都想到应该都几难用下，不过叫做有啦，最少叫做有。而且如果假设它真的有 mouse 的功能，我相信就算官方不出，都会有第三方出一只真正的 mouse 给你。因为它既然它系统上容许 mouse 的存在，而且它的 Joy-Con 理论上用蓝牙连接的嘛，它一样可以出个蓝牙 mouse， 甚至可以直接对应普通的蓝牙 mouse 都有机会的。多了个交互方法咁啊，点都好啲嘅。即系有时有啲游戏咧，一改咗个交互系统咧，其实好多嘢要重新设计。对，尤其是对小体量嘅独立游戏嘅制作者嚟讲咧，系好痛苦嘅事嚟。 就话之前攞嚟玩 FPS， 不过而家，唉，我觉得而家啲人习惯咗用手掣玩噶啦 FPS。 有辣有唔辣啦，其实都可以系一种噶，因为 Xbox 系可以咁样做嘅。Xbox 是有部分 FPS 是可以直接，因为它本身几乎是一部电脑，大家都知道它亦都可以有薄蓝牙的 mouse 和 keyboard， 虽然它不是用来打机用的原本，不过亦都有游戏是可以给你用蓝牙 mouse keyboard 放下去，然后真的用 PC 那种操作界面那种逻辑 去做的。 但是最近出现了最离谱，就是如果你用 keyboard mouse 玩的话就 ban 你 account。因为现在的人其实都挺习惯了用手掣再加上辅助 对焦系统的了。 毕竟个速度是有差距的，你用 差好远，你用手掣即很简单，就是不要讲 我自己 feel 到啦，我玩单人射击游戏，如果我用手掣玩准确是瞄头是瞄得准很多的，用手掣是反应慢多的，我 还玩准不准另一回事，速度差了很远，因为你的蘑菇头动呢，个速度是有极限的。但是 mouse 的话呢， 但 mouse 很快，很快 可以在一瞬间就移去某个点，你那一瞬间移得准不准就看你技术，但是个速度最少快很多，180转身个反应速度快很多，所以可以是两回事的。这个当然是啦，但是 Switch 上面有多少 FPS 啊，乜都落得。 Splatoon 都得，不过算啦，呢个就系、是，唔系即系佢预咗你有依啲移植啫，咁多样功能我觉得冇所谓嘅，反正系 Sweet 本身嗰个红外线功能啊，大家冇用过啦，咁多年。 咁啊，依然系围绕佢个手掣啦，啱啱讲咗一句，大咗，主要系因为个 mon 大咗 ，mon 个宽度或者高度大都多咗，大家明啦。咁、所以个 Joy-Con 都相应地变长咗，亦都变大咗，咁。mon 大咗会唔会好牙钉呢？睇你点睇，因为佢变大完之后呢，佢只係个 mon 都已经大过 A 年了。 但少少呢，其实 A 年唔係好大㗎咋、我而家因为我自己啱，我自己就有用 A 年摆，而家摆咗喺我隔篱。比较下，其实佢同 Switch 差 ，OLED 版系差唔多 size 嘅咋。 总之，以你一定要相似嘅状态，因为 我相信唔会有人单手拎住部 Switch 啩，就算系旧 Switch 都好咯。你一定是双手持的状态，无论是七寸定是八寸，你都不会因为太大而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调回转个手掣就因为这样而变大了之后呢，其实会舒服了很多的。 好多。 大家用过个 Switch， 尤其是单边掣的情况下用都知道有几不走手的啦。 咁佢而家变大之后咧，应该会舒服啲啊。而且佢个 LR 掣做大咗，之前个 LR 掣几乎系凹咗去噶嘛，你系要只手指要笃落去咁掣啊嘛。咁佢而家变咗大咗，因为佢多咗个突出嚟嗰条嘢啊，变成佢可以容许你个掣有翻咁上下高度。咁佢亦都系尽量可行嘅情况之下做大。所以淨係呢个手掣部分已经好好多可以睇得出嚟嘅嘢啦。 至于本机方面，我觉得最大嘅最我认为唔一好当就係佢最喺机顶加多个 USB 插头俾我啦。嗱、我本身就有咪算买咗嗰啲 USB dock 嘅，係攞嚟俾 Ali 用嘅。咁呢啲 dock 通常呢就咩呢，佢预嘢插顶㗎嘛，佢设计係。咁我死啦、我部 switch 想点呢，就要我倒转部 switch。跟住先插咗个底度，咁咧，而家但如果我咧就如果我需要喺个 switch 嗰部机度控制嘅话咧，我就要打转嚟睇画面，非常唔方便。但系而家咧就分开上下两个头。 啊，唔止啊，就算咧你放咗个落 dock 度就唔使喐噶啦，但系你要掹个掣出嚟噶嘛。而家 switch 嘅状态咧，你向上掹，你只能因为佢原本嘅设计系向上噶嘛。你反转部机嘅话咧，你系掹唔到个掣出嚟。虽然而家磁吸式应该系打横去拎走佢出嚟啦。我谂到另一个用途就系、是、咧，废话吸咧，你可以插两件嘢。 又应该咁讲就系、是、嗱，以前插电，以前插电咧，我一路玩嘅时候咧，如果喺下面插电死啦，如果摆座腿模式嘅话咧，下面顶住条线。呢、这个系一直以来抱啲人抱怨就系、是，大佬啊，我部机想摆张台上面，有条线顶住咗，点算啊？但而家又上面咧，又可以上面插电啦。其次就系你话诶插麦啦。其他古灵精怪的配件啦，你都可以在上面加。虽然我都不会加外置 SSD 嘅，我咩未试支援呢样嘢嘅，但系姑且可当佢可能蓝牙发射器嗰类咁嘅嘢啊。其他周边配件你就可以在上面插落去，好蛇嘅呢样嘢。 即系你可以一边插嗰啲配件，一边充电。然后啱啱你讲 SSD 就仲有之前有提过啦，嗱都系嗰句风水啊，十年八年，我之前讲嘅冇讲错啦。佢依然系有 SD 卡槽嘅，佢唔可能唔俾你嘅，即系你谂唔系你啲师傅放边啊，大佬，即系咁啊，佢个卡槽嗰边咧就完全兼容一代啦，我哋叫好似叫一代嘅插落去，二代冇问题，咁但系佢会二代佢会整个 kick 去令你插唔落去一代，即系等同当年 NDS 嗰阵时正面插系一种，反面插系一种，我估应该可能系咁，或者佢用啲咩卡扣啊之类嘅嘢卡勾住你啦。总之佢一代嘅插得落去，而且话绝大部分 Switch 嘅游戏都可以喺上面用，喺上面话呢个之前讲咗啦。咁但系佢而家又要多个弹书出嚟话，有部分游戏可能玩唔到，应该都依然系关我 Joy-Con 事嘅。就是 Joy-Con 因为变长了，亦都个扣的方式变成磁吸式，变成就是本来是砌件 Joy-Con 下去的配件，包括 Ring Fit 啦，即包括那个砌自己砌个纸板出去那个反而可能可以，虽然它的 size 不同了，可能插不入啦，可能仲 OK， 但是那些用卡扣那种就应该搞不掂啦。咁那些就看它怎样解决啦，因为其实很简单就。你俾翻 Switch 嘅 Joy-Con， 即第一代嘅 Joy-Con， 你有谂办法点样可以令佢登记到咪得咯？ 插唔到电啫嘛，呢样嘢同埋插电佢咪 你因为插电你可以用其他嘢，甚至用翻部 Switch 嚟插电噶嘛。你既然有 Switch 一代嘅 Joy-Con， 唔系系嘢诶，买 Holly 啦 ，Holly 系有出呢类咁嘅插电咗噶。 啊，即系只要你可以容许一代嘅 Joy-Con 同二代嘅机去配对。应该就解决到呢个问题，我唔知道技术上有几困难，应该就唔系好困难嘅，主要系佢肯唔肯嘅啫。 困难唔同，因为其实就是、一样噶嘛，同埋佢亦都话明嘅，系支援晒佢嘅啲插硬件，基本上都支援嘅，即系你如果用开铺制嘅话，咪用开铺制咯。 啊， 其实玩开你讲真咧，你玩开 Switch 嘅玩家一定有个铺制，至少一个铺制噶啦。 而且佢亦都唔会太担心你会因为咁而啦唔买佢新 Joy-Con。反正你 Joy-Con 本身都是消耗品嚟噶啦， 唔系相对冇咁消耗，唔好讲到好似 PS 5嗰块湿鸠嘢咁样。PS 5嗰块真系消耗品啊，三人埋断就断线。 嗱，咁佢而家都有改进嘅，因为漂移嘅其中一个原因，除咗金属接点氧化之外咧，就系、是、入尘。佢原本嗰个系冇任何保护噶嘛，根据我片入边见到咧，佢入边系有层橡胶，总之应该系软性嘅胶啦，覆盖咗佢，令佢外边暴露嘅口细咗啲。咁入尘嘅机会应该低啲，咁如果因为入尘而漂移嘅机会咧，应该都会低啲嘅。 因为同埋大个咗，啲零件冇做得唔需要做得咁细致嘅话咧，坏嘅机会就低啲嘅。因为佢以前咗太即系，讲真个 Joy-Con 咁细个，你用嘅料又唔能够太贵， 咁 主要系讲紧，只要你用金属接触式嗰种嘅控制器咧，就一定会有问题。我知道现在有种新嘅，唔记得咗系乜嘢啦，因为有人同我讲过，我唔鬼记得咗啊，我冇用过，因为新嘅摇杆个嘅控制系可以令到佢一次就解决咗漂移问题，都有出过个 Switch 嘅配件嘅。不过价钱就几贵下，咁我相信佢新嗰个依然系因为成本考虑，唔会用呢种嘅技术嘅，应该依然都系用翻普通嘅嘢。咁睇下点咯，因为我觉得佢已经系意外地发现咗个新财路，就系卖手掣咯。即系每一个 Switch 玩家屋企都总有十个八个手掣，我冇谂到同你夸咗个数字，冇同你夸张。 嗱，我自己原厂都有两个手掣啦，一个系 Splatoon 嘅，一个就系王国就系王国之类嘅。 哦，红蓝两色，我计两只啊，所以原本你出机嗰阵时已经有两只啊。 我唔拆开噶，我基本上我手指系长期黐住喺度噶，因为我真系用蒲制啊。 即系十个八个真系唔出奇啊，当然系只包括埋你退咗役啊嗰啲，真系唔出奇啊呢、這个数。 我就呢个就，唉，手指呢样嘢，佢未知消耗品嘅，因为相其实相对嚟讲，蒲制咧，任天堂原厂个蒲制咧系技术几硬净嘅。 应该咁讲啦。暂时嚟讲，喺见到呢嚿嘢个 Joy-Con 嘅情况啦，佢每一个改变几乎都系改变紧原本大家对 Joy-Con 嘅不满点。佢其实佢大部分都系改善咗呢啲问题。咁好明显就见到佢系知道自己嘅嘢有咩问题嘅。Mon 嗰边咧就冇讲到清楚系咪1080，不过我估应该九啊， 多数都系噶啦，九十个 应该系噶啦， 高达九成嗰只咧。 虽然佢系咪真系行的时候系咪行1080就另一回事啦，即系我觉得佢高机率会行720啦。 但系1080应该冇问题嘅。咁咧就 软件部分 ，Mario Kart， 宣传片都睇啦 ，Mario Kart 一定系九代噶啦。系咪叫九代系另一回事，但肯定我哋认知咗系九代，大家就要记住。而家喺 Switch 上面嗰个系 Wii U 上面嘅八嚟嘅。 玩到而家仲玩紧啦，劲啦！ 但系佢系讲紧净系 Dualis 版，系净系啊，唔计 Wii U 啊。虽然 Wii U 个销量好低，唔计 Wii 个800蚊，净系喺 Switch 上面出嘅八 Dualis 已经卖咗6000多万只，黐紧线嘅真系，即系几乎人出 跟机定有过噶嘛？呢个系即系佢咩？ 唯一输咗嘅就系 Wii Sport， 因为嗰部系真跟机 ，Mario Kart 只能算系假跟机。我真系冇见过人出 Switch 唔系 Mario Kart 嘅， 连我都买咗咯，即系我已经系唔系好玩 Mario Kart 嘅人，都有一只咯。 咁点都要应付下你亲戚朋友噶嘛？ 唔系，同埋有时无聊聊咧，揸两揸又过瘾嘅，呢样嘢系真嘅。 不过就有少少打破一个之前嘅惯例，就系咧，之前由超任开始，每一铺出机嘅护航大作都系 Mario， 咁佢呢次用 Mario Kart， 都可以接受嘅，有啲。 点都有 Mario， 我有 Mario Kart 又唔意外嘅，呢样嘢就唔系系应该有啊，冇唔系 Mario。 之前揿咗咁耐，一路都传闻会出 Mario Kart 九，不过嗰阵时传闻就话同铺出机啫嘛，咁解啫嘛。而家就系、是，其实我觉得都系嘅，因为调翻转讲啦，你见成件嘢咧系好 sweet 铺噶，部机几乎每一个除咗个手掣变咗黑古力达之外，唔可以叫黑古力达， 铺机啊， 经过 friend 嘅提醒先系，因为系。中间部 Skate Switch 本身中间就已经是黑色一旧噶咯，系个手掣花呢碌啫嘛，就因为出嚟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就系好唔老任。呢件嘢嗰件嘢咁成旧嘢黑晒嗰个样咧，唔似系老任嘅主机咯。你谂你回想翻啦，老任嘅主机几乎部部都系好儿童玩具嗰种 colourful 噶嘛。 不过我留翻啲空间俾佢出啲限定版好嘅，因为我哋呢个系我哋好可悲就系、是。连我都买了三部 Switch 咯，咁佢一出限定版，个样又靓仔嘅，咁我又买一部靓仔嘅，又买一部，咁买下买成四五部翻嚟嘅，唔系买咁多部 Switch 啫。 有 friend 个睇完之后个感觉就系、是，唔知点样同老婆解释，你又买咗部一模一样嘅机翻嚟，因为佢买咗几部 Switch 又同你一样，即系唔知点样解释，我话使乜解释，根本冇买过呢部，系咪就系之前嗰部咯，换咗个手掣啫嘛。 你睇错啫，大细沙士问题系你错觉嚟啫，大咗系。 梗嚟噶嘛，即系同之前 PS5 同呢个 Vita 嘅关系一样嘅啫，边有换到啫？咪就系之前嗰部咯。你记性唔好啊，你有咩分别啫？ 系啊，顺便差一漏咗嘅，一个几唔重要嘅改变就系佢个后面个座。嗱，最初咧 Switch 嗰个后面嗰个企座咧系块好薄嘅胶片，又俾人闹扑街啦。 因为企唔稳噶嘛会。 系啦，跟住去到LED 版咧，就一块大胶片，咁就揾咗好多啦。而今次咧就变一个L 型嘅一个粒型啊，嘅胶咗，咁咧就更加稳阵啲，但系又唔会太又增加重量嘅。 个大细大咗嘅情况之下，唔会有好大片嘅，因为嗰块之前 OLED 版嗰块胶都几亚定噶，理论上。 同埋一样就系佢只能佢一个角度。但今次咧就咩咧？你可以两个角度啦，即系你可以平白斜呢摆，同埋正高啊 U 呢摆都得。 同埋 OLED 都系无端变有阻嚟嘅，即系几多角度都得，但系佢个角度就冇新呢部咁高咯。 系咯，呢个就真系可以基本就平可以平摆咁就去到。 佢个示范130几度应该系我两个已经系好仰角噶啦，即系你放佢喺台边，然后俯视落去佢嘅程度啦，可以去到。 系啊，好识玩机噶，呢个系最识攞打机嘅角度嚟嘅，尤其是你喺公司喺度打。 虽然调翻转讲咯。我从来冇试过放佢喺台面，然后去用个支架去打机嘅。 我试过，我喺羽田机场翻香港嘅时候，好多年前啦，我就利用机场个位置，因为我喺度打机。 因为通常大部分你都系砌翻落部机度，揸喺手上面打噶嘛。冇公布重量，不过你都可以想象到噶啦。既然变大咗，个重量你都好难不可避免地会变重噶啦。 但系我都觉得唔会太重得去边嘅，因为多数用胶，佢用得胶嘢好多嘅话。 因为调翻转讲，而家啲手提 PC 越出越重，越出大部嗰时啊，我觉得大家多少都有习惯咯。 十寸啊，纸引线咋？ Switch 我记得系330几克嘅，咁你 Steam Deck 都已经系600几克啦。Alien 我记住700几啊，冇记错系嘛？仲要 六百几克？我记得600几。 670几定690几啊？总之就系、 是、冇记得啦。至少我而家攞上手，我又唔觉得重，即系嗱，我而家就啱好攞住部Alien 去摸量下。又唔系真正重得好紧要咯，至少我个 feel， 我自己咁直接落 feeling 就， 我觉得应该会同部 iPad 差唔多重咯。 咁就好轻噶咋 ，iPad 就400-500 gram 系好轻噶咋， 咁之前300几噶嘛，咁你点都会变重噶啦，虽然 大咗嘛， 咁样啦，咁啊，然后最后佢公布嘅时候，佢先得其实嗱，我好想讲就系、是、啊，你差嗰两日你都要系要跳票噶。因为我哋而家讲一个系预告的预告，佢预告喺4月2日嘅直面会会发布佢嘅主机，因为嗰一刻佢唔系同你讲而家就卖啊嘛，嗰、那个先系真正嘅本预告。 呢个系预告预告， 所以呢个系预告的预告嚟啊！佢同你讲本预告系4月2日啊，社长，你之前唔系话过喺2024-2025年度发布嘅咩？ 只系发布咗咯， 迟咗两日，4月2日啊嘛，咪迟咗两日咯。3月31日佢系最后限期啊嘛，你4月2日先嚟，咁咪迟咗两日咯。 而家呢个都算发布嘅， 呢个系预告的预告嚟嘅，即系之前我都吐槽过啦。佢嗰阵时讲嗰个系预告的预告的预告啊嘛，咁啊。 嗱，仲咁佢讲埋啦，咁讲啲预告啦，就佢今次咧系会有全球嘅巡回发布会嘅，包括咗喺日本嘅幕張9月11日馆啦。我大家都一听到呢个嘅反应就系、是。你咁大个馆，你摆咗几多部机？咁要摆几多部机俾人试啊？9月11日馆好乸大啊！ 咁佢多少会摆啲其他展览啊，嗰啲嘢噶嘛？ 系啊，咁仲有咁咩？美国纽约又有啦，伦敦应该都有嘅，咁香港都有嘅， 全球都有，香港、台湾都预定会有，不过时间未定。 咁大家都计紧数啊，其实如果4月有大 V。咁你跟住4、5月咧就有试玩会，咁大家计到其实你嘅发售时间就会系暑假。 而家见到嘅试机会啊，最迟系排到6月。咁当然啦，你可以调翻转讲，发售咗都可以继续试嘅。咁当年之样都系咁噶。 系啦， 所以依然系我之前嘅推测，佢应该系暑假前出，唔会暑假先出嘅。暑假先出就太迟啦，会早少少，点都会俾啲时间你缓冲嘅。所以6月份系最大可能性嘅。虽然咁样吻合咗佢个试玩，啱啱好就去到6月咁样啦。 但其实大家都计到数嘅，即系讲真就系你知， 我都讲咗好多次啦。传统嘅老任嘅旺季系暑假啊嘛， 系啊，因为佢就系本靓仔啊嘛，等考完试就买啊嘛。 系啊，即系既然佢错过咗感恩节，咁拣暑假作为佢第二嘅候选，咁都好正常嘅事嚟嘅，咁啊。 好啦， 即系推测都讲完啦，咁我要讲啲，我相信应该都好真下嘅爆料啦。 首先就讲下价钱先，既然讲完时间讲价钱啦，咁呢个其实我有喺我喺啲我喺 B 站睇啲睇啲人视频咧，有啲人问开价钱，我已经讲到就系6990日元，3000头脑啦。咁佢而家爆料就话 基础定价449美元，即是3500蚊，即是大约是6-7万到啦，7万日元啦，即是同我感觉一样啦。咁如果绑埋 Mario Kart 版本呢 ,449-499, 即是多50美元，就3899蚊港纸。咁呢个是大家都觉得就可以接受嘅，因为而家日元低嘛。你如果当年人七算就唔同啦，七算你就五万日元都掂，但而家日元49算啦，仆街。咁价钱一定会系相对讲拉高咗嘅。咁七万日元呢个价钱以一部游戏机嚟讲略贵，对任天堂嚟讲，任天堂会觉得好贵，但系对于一般人嚟讲，其实呢个价钱仲还好嘅。因为你冇可能买，你冇可能买3万日元嘅，大佬。 我调翻转讲啦，你都要预你8年嚟嘅通胀啦， 同埋系咯，通胀啦，日元低啦，古灵精怪嘢一大堆啦。咁计翻条数，其实以449美元，即系大概3500蚊左右，其实都系当年啦。我最记得噶啦，当年我买 Switch 都3200啦。谂下，三年都3200，咁而家3500，其实真系冇一点通胀，冇一点加个价噶啦。任天堂算好佛心噶啦，呢方面。 即系而且佢仲要讲紧佢入边啲料啊，继续系搵路啊卖。佢而家唔有做咁样，你觉得佢会平俾你咩？ 就算大量订制，任天堂咁样嗌价，但系平极有限度咯。虽然任天堂都唔会蚀本卖机，但系亦都好难去叫做平有限，不过有比较有伤害。当另一边部新主机卖咗120000嘅时候，你7万日元已经好抵噶啦。 嗯， 依世界上从来都咁样嘅。咁性能方面，咁之前我都其实讲过啦 ，Live Mini 238，咁大致上你当系 PS4 嘅水准，差唔多嘅呢个系。 因为 Switch 2同 Switch 一样啦，佢依然系有呢个掌机模式同座台模式啦。座台模式因为可以供电比较多，所以佢个性能可以比较强。咁掹机就是大概会弱过 PS4 少少，插咗嘅话就会系大概同呢个 PS4 Pro 差唔多。即系如果要换算翻做 display 嘅话，因为佢个 T239 系图灵架构嚟嘅，即使呢个NVIDIA 20系嘅 display 卡，你都预咗咗老任系绝对唔会用新嘅啦。即系啱啱都讲咗啦，老任一定系部部机都系出售当刻就已经要赚钱噶啦嘛。即系唔似其他另外两间厂卖的时候系 蚀住卖， 即系啱啱开始嗰时蚀住卖，后屘先慢慢转亏为盈啊嘛。虽然啦，最初发明呢个先蚀后赚嘅方法，其实系老任，我哋讲历史嗰时讲过好多次噶啦。 但系佢而家唔做啦，而家梗系，同埋就系佢如果要咁做，会好大镬。因为而家大家都估紧点解佢咁迟卖，流传紧就系任天堂会喺第一批货就抌一手气第一年啊，抌2000万出嚟，好惊人嘅数字。头一批好似话1400万，咁佢就而家就喺度储，其实而家已经生产紧嘅，佢就系储货，储够足够大货，唔使炒咁辛苦，虽会炒，但系起码一样就系、是、你喺日本，你亚马逊，你若多瓦士，你起码你排队，你有一批，唔使话去到当年我买 V 咁样，呢、这个古仔我讲过啦，就系、是、最初流传紧扎房若多巴士得100部到啫，咁我一早排队排冻嗰日系圣诞节落紧大雪嘅扎房，冻到黐线，跟住突然间唔知边度流出嚟话扎房若多巴士翻大货有500部啊，跟住我冇望附近，点解突然间多咗咁多人噶？成即系差唔多成冇话扎房怀紧咧，系成个北海道中央部分啲人全部嚟晒，嗰货几少啊？但系而家。你如果有咁多货，啲人咪唔使咁辛苦咯。我嗱呢个夏天嘅好处就系黄金好多啊，大佬。你考虑下，得3-4度嘅日子下，你真系攞啲老抽排通宵都痛苦法啦，冻卵到仆街。但系而家就咩咧？哦，夏天6月暖粒粒，唔紧要，就夜晚20度好清爽，朝头早排通宵唔怕。嗱，咁就 咁我翻翻嚟性能啱啱。都依然是流传出来的那个，因为这么详细的表格呢，我相信是坚的了。毕竟它应该已经进入生产阶段的了。 其实这个是我估计到的。应该讲常识，我计常识咯，讲 common sense 咯。 1400几古达森的话，应该大概是略略弱于2060。应该是2550左右的程度啦，或者是1660 Super。差唔多系咁嘅程度啦，因为佢话佢自己系图灵架构啊嘛，其实已经足够。我唔知几年若干年之后会系如何，但系现在呢一刻完全足够嘅，因为以佢呢个性能，应该系同 Steam Deck 差唔多，掌机模式啊，大家都系掌机模式嘅话，应该同 Steam Deck 差唔多啊。既然 Steam Deck 都行得喐，而家主流嘅所谓三 A 大作 Elden Ring 啊之类嘅嗰啲作品都行得喐啦。咁我相信只要肯行720甚至更低， 应该就算是现在的游戏绝大部分做得到，暂时就应该是解决了很严重的性能问题，大家之前都讲过讲过很久了。 没有一般坊间那些性能厨讲得那么难听。这个是其实首先就是记住 Steam Deck 本身它是行先落实那个类似落实 OS， 相对来讲它优化是没有那么好的，但你现在本身任天堂一定会帮它是针对性写 OS 的，所有资源拨晒给它，就算同样的规格它的表现都会好过 Steam Deck， 这个不用讲的了，也都会更加 hand RAM， 现在它全部12GB 的话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要等拆机才知道，那你 RAM 够多的话其实要行1080 60GB， 讲真的你就是要啲刀法嘅啫，即系我而家咁样，我行阿里咁样，我阿里早啦，阿里水准系 PS4 至 PS4 Pro 之间嘅水准，我行人龙，行 Elden Ring， 行中等画质，行1080都 keep 到平均45 frame， 仲唔够啊？45 frame 好顺噶啦，其实，即系你去到呢个表现，我又唔担心佢真系会出唔到啲比较大食啊！我唔讲所谓，即系我唔好讲啲好离谱嘅，即系零七七嗰啲咁嘅超大食嘅，一般你 PS5 跑得喐嘅 game。佢都跑得喐，咁好够噶啦，对老饮嚟讲系好够噶啦。呢、這个 APS 唔讲真 ，PS 五啊，好多机其实都系唔使咁卵靓噶嘛。又是江湖流传啦，又系啊，即系就打完头盔就系、是、FF 七 Rebirth 会移植喺 Switch 二度。咁如果 FF 七 Rebirth 移植都得嘅话，咁冇问题咯。 调翻转讲啦，其实不久之前 Steam 上边最多人用嘅 display 卡其实1060。即系虽然而家改咗啦，而家变咗13060啦，所以我唔知点解要用3060打机。所以其实最少呢一刻而家出咧就未算过时嘅。咁佢如果又玩7-8年嘅，咁就另计啦吓。即系我相信真系唔会啊，因为啱啱都讲咗一次啦，而家再讲一次呢部，与其叫 Switch Two， 我觉得更加似 Switch Pro。你谂下，手势改进咗，画面大咗，性能快咗，完全向下兼容。你唔觉得成件嘢好普嘅咩？即系我唔系话佢好 professional 啊， 部机 系好似一部1.5磅嘅部机啊。即系毕竟你又明白，路任嘅掌机曾经试过啲鱼升，好似升咗，又好似冇升。 LED 版咯， 即系包括你个 IDS 啊、New 3DS 啊，佢系经常出现咁嘅状况噶。 佢似嗰种咯，系啦，你讲到呢样嘢，我醒起啦。其实预期话佢部机不如似系咩 3DS、3DS Lite 或者 3DS XL 嗰种 New Sweet 系啦。嗰种大，佢未知去到FPS XL 咁黑咁契大，净系打大一部机。但 咁啊唔系，即系佢系升半代啊，因为佢嘅性能提升，即系等于而家你如果你要玩翻 3DS game 嘅话，一般会建议你尽量尝试去玩一部 new 3DS 嚟，因为 3DS 行 game 系会窒嘅，大家知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用 new 3DS 咧，就会行得好顺，系其实好相似嘅原理。又或者系再越久远啲，就系 Game Boy 同 Game Boy Color。Game Boy Color 嘅性能其实强咗啊，虽然大家都唔系好 fucking 惊啊，佢个嘅 CPU， 但系我认为咧，无论系参数又好，表现都好啦，其实 Game Boy Color 嘅性能系强啲嘅。咁一样嘅情况，佢依然系完全向下兼容啊，一路后边出嘅一段时间出嘅 Game Boy 卡，佢依然可以喺 Game Boy Color 上面玩，但系渐渐地佢会有一啲 Game Boy Color 转用嘅。你唔觉得成件事好似嘅 Switch 嘅状况咩？啊？所以佢其实反而有可能真係跳票咗好耐，一路大家喺度睇 Switch Pro 呢样嘢呢，我哋真係讲咗2-3-4年喎，讲咗好几年㗎啦。 大家一直讲佢会出，结果系冇出，结果而家就出咗叫二，但系感觉上似 Pro。 而家调返转讲啦，老任系从来冇试过完全升一代嘅状况之下，而个名唔系改咗嘅，佢每一代都唔同㗎。除咗发尾讲上 Super 发尾讲之外，跟住上面上就系 N64， 完全一个名嚟嘅。跟住再上 GameCube 又系完全一个另外一个名嚟嘅。所以呢嚿嘢佢就咁加个二，有部分我觉得系其实佢唔想叫 Pro 咁解啫。呢部嘢就算如果你佢叫 Pro 嘅话，完全系可以啊。虽然时间上佢应该要出二啦，出下一代啦，点讲咯？即系所以你完全可以当视佢为一部迟到咗嘅 Switch Pro 咯。毕竟其实一样发布完之后，马上见到嘅反应就系老任嘅股价跌咗几%嘅。 其实 主要是因为大家有部分人认为没新意。 那个你想要什么新意？ 如果你觉得它是下一代主机，的确老任每出一次一部新主机 都会有个很大的改变的。无论这个改变好定不好，即主要是讲 上 VU 的时候都好了，它都依然是一个很巨大的改变。你会在 原理层面你会唔同咗，即係譬如你、譬如当年 N64 上去 GameCube 嗰陣时候由卡带变咗做光碟，又或者係 GameCube 上 V 由正常普通嘅手掣打变成有体感嘅存在，由 V 上 VU 多咗个荧幕出嚟，由 VU 到变成咗直接係一部手提机套二合一都好啦，每一次都係个好巨大的改变，但係 Switch 2唔係。咁、所以有人认为佢主要唔係话佢因为佢变化少，而係话啊老人系咪技穷呢，即係等于某条友仔真係串鸠 Apple 话佢好耐冇伟大创新㗎嘛。 唔係嗱唔係某条友唔係唔使讲某条，系好多人，即係呢个已经系叫做咩月经文呢，就係、总之平均每一个月就有一条友就话 Apple 同 Steve Jobs 比冇创新，我心 Jobs 年代都唔系好有创新㗎咋，傻閪。 最先每年年有啦，咁但係老任的确每一代新主机都有用，咁但係调返转，如果你将呢部当系 Sweet Pro， 咁一切就讲得通啦。Pro 你想要啲乜嘢呢，咪加强性能改善问题囉。基本上老任每一代嘅 Pro 机升半级嗰啲，无论系 New 3DS 又好 ,Game Boy Color 又好都好啦，佢都系改善咗之前嘅问题，提高一啲体验。是咁多噶啦，佢唔会有原理上嘅，因为佢要完全地向下兼容。呢部只系半代机嚟嘅啫，虽然佢隔咗足足八年，喺今年嘅3月3号就会足整整八年，而佢好明显3月3号唔会发售啦，4月2号先公布啊嘛。喺八年咧，的确系应该系有下一代主机，但系其实佢实际上只系出咗半代，呢个系一部 Sweet Pro 嚟嘅。迟来式 Sweet 就系咁多噶啦， 迟到都冇到 啊！所以佢点解会冇咩改变？系因为佢个定位并不是下个世代嘅游主机。你可以话系冇喂，大佬你个世代人哋换咗两代咯，系咁啊？如何呢 唔客气讲句 ，PS4 同 PS5 有跳咪又除咗换咗两咪又多啲嘢， 性能提升完全冇噶啦。 咪咗成性能提升，仲有咩改嘅咧？即系如果你吐槽Sweet 冇改过。PS3 同 PS5 有咩分别呢？除了性能提升咗之外，咪一卵样屌！除咗大步咗贵咗之外， 你讲呢样应该系话由 PS 去到 PS5 都只系不断咁性能提升， 都系咁样性能提升啫嘛。咁你冇人吐槽过佢，你吐槽老饮。 我哋之前专题都提过呢样嘢啦。咁所以理解咗呢部嘢嘅定位，你就唔会对佢有咩好奇怪嘅睇法啦。即系你唔应该视佢为下一代啊，老老实实呢部更加似系一部 Sweet Pro。 差唔多啦，咁就差要，其实讲真，我要估计斗估都估差唔多噶啦。反正喺度有吐槽佢性能，但跟住吐槽佢性能差，而大家时所有啲PTT 站嘅人都讲法就系、是、跳买硬噶啦，你佢性能好唔好你都买噶啦，唔通你唔买啊？呢啲废话嚟嘅，系性能好唔好你都系买嘅。咁我就好希望就咩王国之旅喺 Switch 2跑画质会靓啲，因为传闻系会出个画质靓啲版本俾你玩试机嘅，即系试机版啊，出试机碟嘅。 其实唔太需要佢，就算佢甚至可以，如果佢够佛心，即系话甚至可以成纯粹改上面一啲参数就已经足够上去，因为佢原本嘅王国之旅系500几P 嘅啫嘛，你上个720P 就已经够噶啦。 你冇啊，好简单啫嘛，你将王国之旅同抗疫知识出个合并 patch。出 Switch 2特别版提升画质嘅，咁你就买噶啦。你到你唔买咩？我都会买噶，买就买。依而且依啲 game 系任何时候玩都好玩嘅，所以冇所谓买。 因为呢个就有部分系推测嗰部分啦。因为啱啱我讲呢、這个好有可能系 Switch Pro 嚟啊嘛。我推测入面嘅架构基本上冇喐过。其实亦都调翻转讲，冇必要喐啦吓。 好嘅。冇搞啦，因为你啲 game 系兼容噶嘛，佢可以兼容旧 game， 咁我买落，咁我之前买落一大堆 game， 尤其有啲 game 仲未玩嘅，咁我就可以落翻落去玩啦，唔使烦。 即系等于呢个 PS， 我哋之前出过两个专题都讲过啦，佢嘅架构转嚟转去，其实玩鸠人哋嘅咋，系玩鸠厂商，玩鸠自己嘅咋。调翻 Switch 嘅话咧，就情况就系、是、当年由掌机或者睇你点睇个进化线啦，由掌机主机二合咗之后，可能上下价格会需要有改变，但系而家个架构系完全冇必要改变噶，所以佢冇改啊，个可能性系非常之高。 冇搞佢， 咁样我个基本上应该系非常之高嘅，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是，你会唔会因为换咗 Windows 换咗下一代，由 Win 7换 Win 8，然后用唔翻 software 啊？好少啊嘛， 唔好搞佢啦，大佬你唔好， 即系你只有去内到，譬如你而家要行翻 XP 嘅 software， 可能就会有啲问题。 但都应该都得， 但系你而家行 Win 7都冇问题噶。 系啊，但都应该 XP 都应该都得嘅，其实好多人，不过呢个就唔讨论呢个问题。 Win 10冇咗 Win XP 嘅兼容模式，咁啊，所以设计思路上佢应该系当铺咁样去改。 只是迟了啫，只是出了好迟先有。所以基本上严的人要摸就只不过是吐下槽，要摸就是根本就不打算买的人。为什么他估计会跌？因为投资者不是不一定是玩家。 现在也都写包单，就是那句赌花惊住灵魂，一定大买的。 现在基本上大家的状态已经是 set up and take my money 的了嘛。 好啦，咁就差唔多啦，都咁就有咩嘢等四二号嘅真系大 West 先睇啦，等系咩真根基护航大作，其实主要睇咩根基护航大作嘅啫，我哋睇嘅就系 同埋啱啱我哋啱啱讲咗咁耐嘅硬件性能系咪到底系咪事实咯？ 好啦，咁今次我特登即系特登为老饮嘅，我冇又唔俾老饮一个专辑嘅，咁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一集再见，拜。